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呐、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让我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知名球评台北市交通大队万华分队警员石明警被民众检举，据公务员身份却上电视兼职。北市交通大队清查发现，石明警8年来当球评、裁判、出席节目车马费等兼职收入达200多万元，而且1年来延宕14件处理车祸事故公文。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长陈明志今天证实，经万华分队清查与交大复查后认定，兼职收入是长期性、习惯性的收入，因此今年4月底将石明警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警方指出，石明警2010年担任台北市交通大队大安分队时，也曾经被民众检举，不过当时警界认为他是利用勤余时间，而且没有领固定薪水，因此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石明警则说，他过去被检举时就被调查，当时都没有问题，如今被移送工程会，他无法揣测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在警察工作外还有收入，这些收入到底有没有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他会委托律师进行后续法律流程。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防疫口罩由政府统一配售。阳性男子看准口罩市场需求量大，为了谋取暴利，今年5月开始在彰化县租套房，作为地下口罩制造工厂，对外宣称生产的口罩是医疗等级，每片贩售超过5元，其实只是一般防尘口罩，每片成本不到2块钱。不过还没有贩售就被警方查获，全案依诈欺就业服务法将杨男及4名员工送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科技研究所副教授杨宏卫研究团队研发出有别于市面上验孕棒方式的快筛检测法，借由自主开发的高催化力纳米材料与生物分子涂布技术，独创超灵敏异测屏，大幅缩短原本传统酵素结合免疫吸附分析法所需要几个小时的检测时间，只需要滴入一滴全血，就可以在15分钟内筛出血液中仅含微量 IgM 抗体的早期无明显症状感染者，灵敏度可达每毫升0.01奈功克，大幅提升检测灵敏度6000倍，而且不需要到医院，在家就可以快筛，方便省时。中山大学指出，超灵敏异测屏可广用于其他传染性疾病快筛，例如兹卡病毒、登革热病毒、伊波拉病毒等，在特定病毒流行季节与无预警疫情爆发时，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1万关卡，收盘上涨100点，来到11008点，成交金额1689亿。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8点，来到206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成为200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成为28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4点，来到108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点，来到243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2563点。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中央气象局今天下午2点启动较大规模或剧烈豪雨作业，这是今年第一次启动。气象局将比照台风警报提供3小时定量降水预报以及县市雨量预报资讯，每天举行3场记者说明会。经济部水利署更新淹水警戒，目前高雄市仁武区已经达1级淹水警戒。根据淹水警戒分级定义，发布1级淹水警戒的地区，如果持续降雨，辖内易淹水的村里及道路可能已经开始积淹水。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地区要提防局部大雨。今天全台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可能出现局部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含绿岛、兰屿及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比较强的阵风。气象局同时也发布了浓雾特报，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浓雾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持续有浓雾发生，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提醒您留意。北部中部25到27度，南部澎湖26到29度，东部27到29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 哎，你今天是怎样啊？一直在唱歌，什么中奖就是你啊？ 妈，你的车都加什么油？ 中油啊。 我是说哪一种油？ 当然是中油的95无铅汽油，我才放心。 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 中油74周年抽奖活动，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公司提供。 哎，周末一起去看表演吧。 好啊，去哪里看呢？ 在哪里都可以，只要上网就可以一起看魏武营精彩表演。即日起至5月31日，每个周末准时收看魏武营 YouTube 频道。 哇，周六晚上7点半有魏武营春意线上音乐厅系列，周日晚上9点半还有魏武营第6剧场短剧。 更多演出资讯快上魏武营官网查询。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脱发脸不厚身体，脱发脸不厚身体， 拉克拉克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下午的2点07分。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hey! Garlic, propose again every morning. 정해보자 호칭. Honey, 말고 자기 아님 darling. 낯간지럽 내 상상해봐도 긴장 내 필요해 let up my call. 덩치는 삶만해도 네 앞에서 작아지네. Oh, 내 맘만 가나. 첫눈에 미끄러지듯이 falling in love. 내 마음은 오직 범인인 건 너의 미모 질투의 여신도 내 심장에 떨림을 진도. 치명적인 매력이 날 killing. Sexy의 날 적은 kinda hot chillin'. 오해하지 마 나는 진짜 진심으로 채워줄게 너의 빙샷. 지금 나는 내 제일 아름다운 건 너의 lady. Oh, baby. 널 향한 내 맘이 돈이면 아마 흔들렸네. 널 좋아해.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 Winner 的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星期四呢是个开心的日子，因为星期四呢会有最新一集的马克信箱，也会有最新一集的机智医生生活。 机智医生生活一共有几集啊？ 12，在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我就没有了。 那我差不多可以开始追了。 哦，真的可以耶。 对。 然后好像是第二季预计在今年的11月开拍 哦，才开拍哦，所以就明年这个时候上吧。 嗯，对。 我昨天呢，一天追了有没有5集以上啊？ 就是什么？ 把一部影集就是一次在看了可能2/3吧。这部片叫做《弗洛伊德》， 那个好看哟，会追下去。我就一直滑过去，又瞄他一眼，又滑回来，又瞄他一眼，又滑过去，又瞄了一眼。 如果你喜欢就是惊悚恐怖片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讨厌。 嗯， 对。然后他在讲弗洛伊德，而且因为他的， 我怕他会不会太 硬，你说太硬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我现在可以跟你恶补一下背景知识。 嗯， 对。可是你看的时候，你应该会蛮有感觉的。至少我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他的拍摄地点呢，在维也纳。然后他最后的结局高潮的地方呢，在美泉宫。 美泉哦，那一个很假的宫，那一个我们书的封面那个宫吗？ 没错。然后他还有剧情是在美泉宫里面的迷宫推进的。 那不就是我去过的地方吗？ 没错。 那个迷宫很难啊。 没错。 你以为你真的出得来啊？ 不对， 真的不行啊。 就是你可以出来，可是就是耗费非常多的体力。就爸爸妈妈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家的这个不管是毛小孩还是真小孩， 你想去放电吗？ 想去放电。哇，你放在那边，你就在出口等他，但你必须要有那个够强大的心脏，你确定他走得出来。 昨天可以一口气追了2/3，是因为太太都不在家吧？ 没错，我昨天就是设定怎么样我就烂，我什么事都不想做，我有很多事要做，我知道，但我就是要看剧。Don't kill a people, say not a never. Easy 的歌曲叫做 Dala Dala。歌曲呢是来自 Twice Knock Knock， 你想要敲敲我们的门吗？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上班族五四三一下。我们的分享专线电话是02-2363-9955，2363-9955。或是你想透过线上聊天的方式，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搜寻我们的频道“哥哥妹妹有意思”正在直播当中哦，你可以马上加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你最近有看一个影集叫做《午夜福音》吗？ 哦，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在看，我也是把它留起来，都是要到我心情非常非常不好、很低档、没有人可以解救我的时候，我才会打开来看。就是因为我知道他就是 Rick and Morty 的制作人做的嘛，所以就是那种很鏘的东西，就是我知道他可以，他是解救我的灵丹妙药，我不轻易打开， 不能随便服用， 我不轻易打开锦囊。 02-2363-9955，我们的上班族五四三。 지라고 헷갈리게 해 내 이성적인 감각들을 흩어지게 산못해와침대를둘러난너에게서헤어낼수없나봐미워도싫지가않잖아저언니처럼되고싶은데넌자꾸나를귀엽다고하는걸 这首歌曲叫做 Dum Dum， 在这边感谢飞碟的员工。昨天我说那个钟啊，用白布盖起来，有点不祥啊，看得我心里毛毛痒痒的。今天就换上这可爱的飞碟小子的纸，把它罩起来了。 飞碟小子看着你才毛吧？ 我们都看他看几年了，看他一脸可爱的样子。Yesterday day， 너가바로소녀였을때 yeah. 핑계만가득했었지미래에대해 yeah. 소망과두려움이내안에공존했을때 yeah. Yeah, yeah. 그때 yeah. 난거짓말쟁이나를매번속이면내안에원하지도않던헛된바람이어느새부턴가생겨그걸따라가다보니나보다네세상이더행복해해서 Apologize to myself I'm sorry 내가원하는걸인정하지않아서미안해요나내무의식은언제나내영이원하는것으로가게만들었지도큰꿈에집착을시작해내행복이자각돼야직창돼야지난지만내날이올걸알았네 I know my day day 얼굴좋아보이지 오늘is my day day 너도행복하길바래 You make my day day 자고일어날때마다새로운 my day dayDance, dance, dance like my birthday, baby. 내가자랑스럽다고말해 baby. 이제꼬머리로줄차려맘엔 day day. Shalom, 모두가나를원할 day day. I just wanna dance, dance like my birthday, baby.나선택받은자색다른삶에사는날이가득하네옛감이아주괜찮은날씨하늘과태양은벌다못해아름다워맥박은차분해말은안해도느껴질거리제나는어제나를바라보지않네 I don't care 지금의나로말하면 One of course most most wanted 왜나만내가중심의굳건히있잖아주인공이마냥그런주인공이니까너왜아니라고생각해너도마찬가지란말해이미가졌다고생각하고움직여봐믿음은바라는것에실상이고안되는것은증거니까네버리가니영원히가는대로가기대하고기다리는자에게비가내리는법이야축복은내가벌린이만큼들어오는거니까순수함을우리모두가절대로잃지않길원해라너의날은어차피올테니까편하게미리너를꺼내놔 Always on my grind 늘내가꿈꾸던잠을사라너도빠졌나 Finally I'm done 넌나를계속움직이게해 这首歌曲就叫做 Day Day， 哥哥妹妹有一次几乎 Day Day 陪着你，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周末的精华重播在 Saturday 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喽。 劲歌金曲， 金曲天后梁静茹与艾怡良联手翻唱，透过他们沉静如雨露的嗓音，邀请大家感受跨国同性伴侣无法结婚的辛酸悲戚，漂洋过海来看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

While I'm everywhere I go, look in my eyes, I will be next to you. You let me be on the line. Step, step, where do we go now? If it's left lost in a romance. 这首歌曲叫做 Step Step， 哎，还是我是那种很适合在家的天花板装一个，你知道拳击快打那个 沙包啊， 就是有个比较小的，然后会弹得很快那一个， 可以啊，你很适合啊。哦，我知道，你今年生日我送你木人装， 太大， 你可以挂衣服啊， 才不要。 你好， 哎，请问一下哈，那个。陈辉文那个晚上那个 call in 的节目的电话是也是这一支电话吗？ 是的，没错， 答对了， 没错，是不是？ 赶快记起来，02-23639955。 你可以晚上六点再打这个 招。拜拜 拜拜。哇，哎哎哎，超前部署哎、欸 哦，好痛哦、啊。 这阮老师常常讲的， 怎样？ 这超前部署，提早进场。 喂，你好，我也想要找辉文哥。 为何？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在现在啊？ 他只是听了上一通，想要跟风一下吧。 对，没错，想要跟一下而已。 那辉文哥的节目你都有听吗？你真的有听吗？ 不好说，不好说，政治不正确。 那你对辉文哥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吗？如果你今天真的在路上遇到辉文哥了，你会想问他什么？ 我想要问他，就是他。现在有在重新上节目的感想是什么？这样子， 哇，真是很应急出来问题，干嘛这样逼人家啦？ 很难很难啊！欸、 他有多厉害？他在我会短短几秒，他就挤出一个问题、欸， 真的哎，逼人家 没有，因为其实那个辉文哥很久之前跟我应该是邻居，就是我们都住在那个新店的深山里面。然后有一家那个卖烤肉的店，其实很好吃，但他后来就收起来没有卖了，很可惜。他有说过那个是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哇哦！ 到那个时候为止啊， 哇哦！ 现在 ，OK。哎、欸，你是谁啊？他不见了， 他就不见了。 没有，我还在，我还在。 你是谁？ 对，我是台北阿荣。 阿荣，阿荣，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在外面开车很无聊。 哦，你要去哪？你是薪水小偷吗？ 我。不是薪水小偷，很认真。我 在送货之类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刚刚去桃园签一个台北市要卖房子的委托，然后我还去了南港带看，我很认真。 我这跑来跑去耶， 没办法，钱很难赚的。 会吗？你们签到一个房子不是就？ 是不是？ 没有，你要有成交才有钱啊。 对啊， 收的是服务费，又不是签委托费。 哈哈哈哈。 对，欢迎买房子下面留言，这样马克信箱今天下面留言，这样 就有买房子需求的欢迎联络，这样 对，欢迎联络，我等一下就上去留言，虽然我今天还没听。 好，阿荣是不是？ 对， 好的， 再会喽，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歌曲呢也收在鬼怪的原声带当中，叫做 Round and Round。 各位小偷们，下午你有吃下午茶吗？刚我真的吃太多饼干了，我现在很懊悔。 你中午没有吃东西哦？ 有。 那为什么你要吃那个？你喜欢那个、哦、你喜欢吐司边然后有糖霜的东西哦？ 那个很好吃。 其实还好哎、欸、 花莲馅饼很好吃， 真的是猪舌头哎、欸、 花莲馅饼，花莲 又要赞又要赞，不是不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我知道，那因为有糖霜，那个好吃、 啊， 可是没有好吃到那种你、 那就是、你就是会一直烤，然后你吃完一条想说，我再烤一条看看，我再烤，然后我说嗯，这个厚薄不一样，我再烤看薄的，烤。 你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你的胃纳量有限，所以你的热量都要精挑细选，就你给我吃这个这么普通无聊的东西。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滴滴，我是刺青阿叔啊。 哦嗨， 我刚刚在模仿传真机耶。 那是拨接吧？ 怎么了呢？ 啊，昨天520， 嗯， 马克玛丽，我爱你。 哦，谢谢。 今天521， 嗯， 继续当教徒。 哦，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跟21差有点远哎、欸， 他硬讲， 勉勉强强嘛， 太硬讲了吧， 勉勉强强嘛， 生活到底是要多无趣才要这样，连这个都硬过， 就是想打个招呼嘛。 好的， okay. 谢谢谢谢，阿叔再见， 拜 拜拜。 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嗨，我是华华。 嗨，华华。 你好。 你好，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华华？ 我换工作半年了。 啊、 然后我前份工作是做办公室的，每天都吃下午茶。 嗯。 然后我现在这份工作是需要一直走来走去的。 嗯。 然后我就只是没有吃下午茶之后，半年我的体脂降了5%。 哦呦。 真棒， 告诉我们不要一直坐着、 不要只吃下午茶。还有一件事情，我跟我姐从我们小时候就有听青春点点点，然后在很久之后我姐结婚之后，有一天我姐夫就忽然说，那个玛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玛丽吗？ 什么什么，我想知道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 他是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综艺三国志、他就说这个玛丽 是综艺三国志的玛丽吗？ 那叫什么什么三国志， 综艺三国志。 对，他就说电视上那个玛丽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听的那个广播节目的玛丽、然后我姐就说对啊，他就说他国小的时候坐我旁边还超过我的数学作业。 哎呦， 我国小时候坐过他旁边超过他数学作业。 你有可能有记得吗？ 哎呀，我这一段真的是没印象哎。 应该是不管是谁，只要他要写作业你都会抄吧。 我抄，我国小我也有国小蛮爱写作业的。 对啊，你就营造出一个你很认真的形象，你现在跟我讲。 我抄他的数学作业。 对。 你是说你求学路上一路孜孜酷酷？ 所以我想不起来有这一段啊。 哎呦，哎呦。 然后他说你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长高。 到底是谁啊？可是我不能问他叫什么名字。 就这样。 我觉得讲名字你也不会记得啊。小学，小学。 小学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还没讲， 他没有说。 太难了，太难了。 好的，谢谢花花，再 见，拜拜。 拜拜。来自脸红的思春期，什么时候抄人家作业啊？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记得抄作业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会记得？没有小学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私讯我说：“哎、我是那个谁谁，你记得吗？”从来没有啊。哦，一个， 只有一个， 一个国中同学。 那你有记得他吗？ 有，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因为他妈在唱片业工作，所以他以前国三的时候就一直狂跟我讲，就是唱片业的秘辛。 天哪！ 所以我记得他，然后他现在还在广告业工作。 사람들은 봐봐 난 지금 뭐해요 그대 다시 또 폰 위로 손가락만 움직이지 말고 We just need some fun 지금 너무 심심한 심심한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Mama Moo 的这首叫做 Z Z。 그래너예쁜거알아네다리예쁜거안다고남자많은거알아그표정이말에만만찮다고너말따라너마음따라지착하고예쁜여자는딱봐도쉬워보일거라생각한다고너말에아니왜하다말어시급한애까몰했어넌내게관심없는듯말하기는해도그게어디까지가나고 So who stop this me 다들통나서넌이미 yeah, yeah. 이제나좀알아봐들떴어너입꼬리올라가고도돼Yeah. 그래너예쁜거알아네엉덩이예쁜거안다고남자를다룰줄알아낯은가려도부끄러움타진않아넌뭘좀알아알아안다고 yeah. 힙합애춤을철철알아 Too full Laid back Yeah good girl I like that 네볼위에처음에말하네태어날때부터난도도해배우고싶어온종일너알고싶어내온몸에눈도도해너무도도해날힘들게하지만네가마음에들지왜너도내가마음에드는게눈에보여도도해눈도도해우린너무달라달라도갖고싶어 是亲你抱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与妈妈最美的记忆，因为妈妈是影响小孩一生最重要的因素。王佑馨母亲节温暖主打妈妈， 牵挂我

华研唱作星星王耀扬感动演唱。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 EP 五月十一全网上线，华研国际。 好物市集陪你过端午。 关于端午节，你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呢？是妈妈包粽子时空气弥漫的粽叶香，家门口挂着香茅艾草的味道，或是龙舟比赛时河堤草地的馨香，还是老虎造型香包的味道呢？好物市集一直严选各地好滋味，为你把关品质，提供最好最优质的产品，让你随时都能买到好物。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连续13天零确诊中断，今天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是境外移入，连续39天没有本土病例。目前全台累计441例确诊，407人解除隔离，7例死亡。这名新增个案是30多岁男性，今年1月下旬前往墨西哥工作，昨天返国。在墨西哥期间，4月30号到5月1号出现发烧症状，5月5号开始出现轻微咳嗽，症状持续至今。5月11号到13号有腹泻情形，5月20号返国入境时主动告知症状，机场检疫人员采检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今天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指挥中心进一步指出，这名个案搭机返国时全程佩戴口罩，有适当防护，入境后就送往检疫所及医院隔离，没有接触国内亲友，因此暂时没有框列接触者。中国大陆国台办昨天批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防疫未见专业，反而是隐瞒疫情的一把好手。陈时中今天反击，台湾的资讯不是他一个人就可以隐匿。陈时中强调，台湾资讯相对透明，都照 SOP 为主，不是我要隐匿就隐匿，而且对国家安全来说，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如实跟大家报告。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新加坡政府将分为3阶段恢复经济活动，逐步重新开放边境。新加坡民航局声明指出，6月2号开始逐渐允许旅客经由樟宜机场转机，将实施严格措施，确保转机旅客留在转机区域内的指定场所，与其他旅客分开。新加坡卫生部表示，将允许新加坡民众进行必要的出国行程，外籍旅客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入境新加坡，或是经由新加坡转机。目前正在研议与社区感染风险比较低的国家试行绿色通道，在安全、人数有限以及做好保护措施之下，进行必要的旅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雄地区继和春戏院之后，最后一家二轮戏院石泉戏院今天公告，6月开始停业3个月。受到疫情影响，密闭空间的电影院首当其冲，业绩平均下滑6-7成以上。石泉戏院公告指出，为了大家安全，将从6月1号开始暂停营业3个月，同时强调，等到疫情减缓，会再与大家见面。三星电子公司为了争取替国外客户制造晶片的生意，已经在首尔南方的平泽动工新建5纳米晶圆厂，专门为客制化订单业务而建，将和台积电竞争。三星电子声明，这座工厂采用极紫外光微影制程技术，预计2021年下半年开始，产品就能应用在 5G 网络与高效能运算上。极紫外光微影是最新也是最先进的晶片制程技术，需要用到造价数千万美元的机器，制造的晶片精密度与效能都更高。透过支出计划，台积电与三星成为发展这种制程与扩建5纳米晶圆厂的领头羊。

外线。 夏天要来了，记得要做好防晒哟。蔡诗芸的紫外线，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新一次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妹妹爱漂亮，就是关于健身啦、保养啦，让自己变好变美，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还是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呢？都欢迎你可以直接打给我们来询问02-2363-9955，也可以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当中，直播聊天室里面一起来 talk talk。最近呢，我收到了2次、3次，大家都传那个 YouTuber 燕婷她的那个美胸推胸部，让你罩杯变大的， 这么厉害！ 美胸技法，它那个好像有个仪器会先就是弄你的乳腺，就我不知道那个功能是什么。 你看乳腺很重要嘛？你那天在跟我讲， 那我昨天有说你的乳腺很棒啊。 我没有乳腺。 男生没乳腺吗？ 男生有乳腺吗？ 乳腺是真的只存在女生身体中吗？哦，他要查男生有没有乳腺的同时，反正他那个就是有仪器，可能先疏通了之后，就会搭配那个按摩师的美胸的推拿技法，就号称呢把你，因为有时候我们胸部可能穿内衣穿不对，然后那个胸部可能会往旁边移、往背后移、往下面移，就是你的胸部像打散的荷包蛋，啪出去了，他就是慢慢要把那个都拨回来。那当然根据你强。就影片里面来说啦，根据你去的频率，你有没有继续穿对内衣，有没有就是好好的按，就是或是就 所以那是一个机构哦，我不能在家自己弄啊。 不行不行，那是专业的那个 乔奶师， 对，乔奶师傅那样子，他就帮你拨拨拨，弄上去，然后他从 A 变成了 D。当然，我跟所有的 A 变 D 要多久？ 太慢太慢的反应了吧？ 那去几次？ 他好像去蛮多次的，就是他 多久要去一次？一次多少钱？ 我跟你说，他每就是这种东西都会说，就像按摩， 有人有效，有人没效。 就是有人一个礼拜去一次啊，我可能想要比较频繁，我就一个礼拜去2次。但一个礼拜去几次，一个月去几次，多久去一次，这个取决于什么呢？我觉得根本知道，对，就是钱，就是钱嘛。 所以我也可以一直去按，狂按。 可是他应该会有建议你，可能 那个时间， 就是他可能觉得最佳，比如说一个礼拜来2次最棒，我猜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看完那个影片之后，就当然就是很兴奋啊，说天哪，这什么神奇的技法这样子，我就马上去看，下面马上就有人很好心的分享那一间的那个价目表，结束。 太贵是不是？ 我记得我看到最就是他可能会有什么。十堂多少钱？二十堂多少钱？我看那个是最多嘛，20几堂嘛。反正我脑中有个印象是要7万还是8万。哦， 您也不是出不起啊，您有一个7万块，你有一个7万块的故事一直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老板给我钱。 好，可以啊。你有真的想要吗？ 可是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太，因为我没有印象之前燕婷是。 小胸部 哎、欸我没有印象他是 A 啊，我不觉得是啊。 对，所以因为他那一支影片很大胆哦，他就真的只贴胸贴、然后躺在那边、然后就是 让他瞧， 对，他在瞧之后他会说那个机器怎么样，然后跟他推的感觉，然后他已经去了一阵子，然后就是他那个是照他的说法是每隔一阵子你要重新买内衣哦，因为他在 变大啊， 但。人就是会恐惧啊，尤其如果金额不低，你就会很害怕。 你说没效怎么办？ 我就是那个没效的人呢。 我其实问一个，就是等一下私讯苍兰哥，我们问一下医生。 可是这个 就是你从生理学的角度 去了解就知道啦，知道有没有可能 了。我们以前圈圈点点有个听众叫 Simon， 他现在嫁去那个日本嘛，日本的 YouTuber， 日本的 IG 红人、最近也在分享，就在日本也风行了关于乔奶这件事情。他就发现说，我发现最终什么他有，然后我发现那个燕婷也有，然后他也分享给我，就说我这有看了，就是我看到价位就是有点 退缩 后退，然后他也说在日本按可能一次也是 更贵。 好像也是一次什么3万日币、第一次3万日币，第二次 1万台币哦， 然后第二次可能变25000，就是会、会再便宜一点点什么的，就是那个也是很不便宜的。 拿3万日币去乔奶，我还 不如 听卢广仲唱歌啊。再见， 再见。男性乳腺怎么样呢？ 哦，男性有乳腺啊。 哼，我就说嘛，我有看到你的乳腺呢、不信 我。阿姆丢，你看得到？你透视眼呢？ 现在那边是麻麻的，两个互相。透视对，有病，大家看不到录音间。他是说他 A 到 C 哦，反正我记得他躺，我刚刚就是说他躺下去的时候，我看他的胸部，我觉得是蛮有肉的。可是他也有说他的困扰好像是他上胸比较没有肉，所以就是靠那个一直把他推 上来， 推到好的位置，让他变挺这样子。 再见再见。我觉得有一个很中肯的留言了。 什么？ 都算了啦，你钱省下来买你爱吃的哈根达斯比较实在啦。 哇，八万我可以吃几只原价的、 你一直吃，你把那个8万都吃下去，那个脂肪哦，或多或少也会长到胸部上哦。 然后我就要去沉重人生了。 再见，昨天我忘了时间，用很少的勇气努力睡眠，回首迎接。 天哪，我跟男同事一起在车上听乳腺，两个人偷偷侧眼看对方一眼。希望能够你跟男同事都单身吗？会不会乳腺就是你们的红线？哦，昨天呢，就是马克这种超直男都会发现女生的睫毛怎么变得那么的翘，让大家就很兴奋，也有人已经在 IG 私讯我说，那个飞天卷翘，那个飞起来的到底是什么睫毛膏？我昨天只是用了那个 CanMac 的睫毛复活液而已，那一支它已经很红了，本来就很红。 在聊天室里面那个叫蔡佑佑的是焦哥的助理佑佑吗？你要我买给你是叫我买睫毛复活液给你吗？你应该先存钱割双眼皮吧，你那个双眼皮贴我跟马克都看不下去了，真的是。就他有一次在电台跟我跟马克聊天，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专心听他讲话，就是一直盯着、那个、 你先把你右眼贴拿掉好不好？拿掉， 不然我 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讲什么。有人问说我的 Can Make 没那么厉害啊， Why？ 为什么你用就那么厉害呢？ 嗯，为什么啊？那我们可能要拿马克做实验了，说每个人睫毛的感觉不一样这样子。 为什么是我？ 哦哦，可是因为我有 你还有多做什么事 吧？我有种睫毛，然后当我睫毛开始变得，因为它会随着你的那个周期，睫毛长出来，它就会往前推嘛，所以它会变得越来越垂。哦，就当我是在种睫毛后期的时候出门，我才会开始擦那个睫毛复活液。嗯，所以如果你是完全没种睫毛，你擦那个之外还要搭配真的睫毛膏上去，看起来才会有一个 往上飞的感觉， 真的就是有飞毛的感觉，因为。睫毛复活液它是透明的，它就有点像那种 胶水， 战力胶水的感觉。可是我知道后来就是有出新的，是咖啡色的睫毛复活液， 可以直接合在一起嘛。 只是我因为我那支一直还没用完，所以我没有去找台湾有没有进咖啡色的。 那它就可以替代睫毛膏了，对不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可以耶。 对啊， 尤其现在大家都讲求自然，没有人要那么的浓啊。有人要推荐给我1028飞机墙那一款，我也是很喜欢用1028的睫毛膏。 制服裤里有个小小声音在告诉你，我要制服少女。每天在公车里闻她的香气，在补习班里借她的铅笔，周末看她 Instagram 的更新，走一遍她说我们昨天离得很近。Hey，告白用力被拒绝，脑袋装不下牛顿力学，少女情怀就像多元入学，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黄白绿格子纸条纹像歌词，喊排队在各大校门说话像跳进身体像标本，这是我青春悲剧的脚本。0303 31什么代表我的男子气，第一次爆表31要还是输给热爱。学弟要争气，浪漫就当浪费生命，没有情人就当有钱人，当不了名人你可以教英文。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口袋没钱蹦蹦蹦蹦，我的初恋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请教解题绝技，要认真听，师承我的恩师真正亲。他说大学生活要三生，每年过得超烦闷，每天没那吊着，你科目搞得要生，要别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得高三人。高考大学本来就想攻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重，没到了3000公尺就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你打散步，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出。被火力即便不及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这问题要前后夹击，总结困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在那苦干学会武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来的一句表现，记得单纯考证，我们向你胜利会是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才对，没写的都送分给海尔们。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口袋没钱帮帮帮帮，我的初恋 你好， 玛丽、马克、 Miki 啊， 嗯， 原来是你 ，Miki， 我跟你讲，刚才不是有一个人说什么你小时候抄他的那个什么课文有没有？ 数学呢？ 你说什么？ 是数学，

睫毛不浓但是算翘的人，所以我可能没有到我不知道你那种真的很垂的困扰， 像之前的我们的朋友小飞， 哦， 又密又垂， 天哪， 他一直要修，不然的话他会遮蔽他的视线， 他必须要剪他的睫毛。 嗯嗯 嗯, 嗯， 就是我常常看化妆师用几个方法，不外乎就是你就是要用那个好睫毛夹嘛、 嗯， 然后你用睫毛夹之前，他们会用打火机烧一下上面那个，就是过一下火，然后咻咻就让那边热热的，然后你一夹的时候它会更翘、 哦， 不然就是你就是要买那种有点那种概念，买一支随身携带的，就是那种装电池加热的烫睫毛器，然后那个温度都不高，所以你随时出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烫一下，它就是会有几个小时的翘度这样。 嗯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佑佑，就刚刚那个双眼皮贴贴得很糟糕的佑佑，他要请大家就是在聊天室给他一些建议，到底要割双眼皮还是不要割双眼皮？其实这个问题从我认识他， 他就在烦恼了， 到现在他都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去割。 嗯、 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电台有很多人，他们甚至当初要组成一个团，想说要去团购割双眼皮。 哦哦。 可是因为要割双眼皮，可能他们太害怕之后出来的那个双眼皮。 对啊，很有可能很可怕哎、欸，就如果那个割太开怎么办？救不了哎、欸。 对啊，所以他们就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嗯、 可是我觉得天哪、啊，我一直黏一直黏，我眼皮都松，然后黏得不好又被你们说可以撕掉嘛。假如说不够，你又嫌我爱不多，到底要我怎么做？那本说明书给我，我只是你的男友。不管你插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想过。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不休，让你越过越轻松。长长一一歪歪，叽叽喳喳，哔哔叭叭，念个不停就像女王。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个稀。在你左右，如果你累酸瘫，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钩，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客群的男佣有推荐的染眉膏吗？我之前就最爱用的是那个1028，但他们染眉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产了。然后我记得之前有问过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推荐染眉膏，我现在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印象是大家很多人跟我说 Cat 的很好用，所以我把它放在心里，下一次会买买看。让我先把脑袋给倒个袋，他是我朋友叫小叶，他总是在想在哪天可以遇到纷争的爱。他研究天文学，只为了那一天。但女生看星星时候可以讲一遍其中的意义，从天文讲到地理，在意境是他最浪漫的细腻。还记得大学毕业后他分了手，交七年旧的女友突然跟人走。满身的他想都想不透，摔得满身的伤，他装作都不痛。他决定从今后情场上不停留，要我教会他怎么be动。So I say my bro, let's go. 就飞啦飞啦，就飞啦飞吧，喜欢就飞啦，就飞啦。 有没有男生去雾眉的呢？ 哦，有啊，我朋友就有去雾眉啊，蛮多的。 那你那些男生朋友是单眼皮吗？他们雾眉之后看起来有比较有精神吗？我觉得雾眉本来就会让人家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哦哦哦， 好像跟双眼皮雾、单眼皮雾没什么关系。 嗯嗯嗯。 你不是说你也要雾眉吗？ 嗯，再想想哦，再想想。嗯，哎呀妈，哎呀。欧丹娜最近又有新的对象。还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追他，小帅哥的外表下还是以前的小叶，送早餐送到楼下，关心女生的小叶还是欣慰，道德来的还是没变，面对喜欢的人就变白痴的那嘴脸。 So I'm showing him how to handle this, All we gotta do is step in it. 小中哥有没有雾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校园有雾眉。 小叶他怕漏接，总忙着找电话。 哎呦 Jason，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 Alright. 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叶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就双牵连牵手，一直都还没有过。爱情要阻止我淹没。这两种都不算有错，让缘分配个对眼，先别管配不配。如果想追的美，准备快上钩，还不快下手。就 burn la burn la， 就 burn la burn la， 喜欢就 burn la， 就 burn la， 就 burn la， 别多想，就是直接走，哪来的美国时间拖。 Bella 来自于这个 J 那个 Sean， 再加上了吕世轩。其实男生雾眉我觉得真的蛮适合，因为男生可能很多困扰是眉尾比较淡，然后眉尾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男生你更不可能，其实要学会画眉毛的男生少之又少啊。 朋友现在有在做雾眉啊，他现在是雾眉师，所以如果要做的话，有考虑要给他做。 Katia 不是有开放抽奖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个结束了没？ 哎，我不确定哎。 大家可以去 IG 搜寻 Katia 看看，因为他有在帮他朋友那个雾眉抽奖，搞不好你就是那个幸运儿。 K A T I A S U S U Katia 叔叔， 苏门答啦。 然后我觉得给他朋友做是好处也是坏处的地方。好处的地方是他非常非常细心， 嗯， 就他 可能比客人本人还估摸， 对，他真的太完美主义，就是他，嗯，他不管化妆或是要去做雾眉什么，就是都很久，这是好处。坏，嗯，处也是你可能只预算只有2个小时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可能会花超过这个时间，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其实我觉得他最最最适合就是接男生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很美啊，就是 model 啊。你看，就是因为 model， 他就是你一张开眼就看到他在你的头上，然后哇，多舒服！ 他受不了，他死不肯闭眼哦。 多舒服！我一定不会闭上眼睛。 那如果你又一直兴奋的挑眉， 嗯，怎么样哦？是不是要花更久啊？今天都栽在我手上了啊！ 烦哦。最近呢，很常在 IG po 自己的自拍照，然后说自己很像陈大嫂，她是娃娃魏如萱。 陈大嫂是谁啊？ 《家有喜事》里面的人吴君如。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 铁达尼号为什么你会记得呢？那个剧情为什么永远不会忘呢？ 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就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 哒哒， 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天台是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星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突然被你颠倒，听见爱情讯号，别我自己一下不是多么正好。噜噜啦啦噜噜啦啦，这条街简直就是喵喵喵。我想跳跳跳，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 要是你真的压抑不了自己，然后突然就大声喵喵喵，然后办公室很安静， 忍不住想要唱歌的心， 然后同事想说， 唱歌啦，我唱歌。 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啦啦啦，哒啦哒，这个世界就听见我的心在跳，嘟嘟嘟嘟哒滴啦哒，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 做工的人戏剧主题曲你的世界，华言唱作星星王耀扬感动演唱。 你的世界 与其认命低头赌气，不如努力抬头争气。做工的人戏剧插曲 Karen CC 到底还要等多久？ 我不要停在原地，我不会轻易泄气。 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 EP 全网热播，感动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 你今天是怎样啊？一直在唱歌，什么中奖就是你啊？ 妈，你的车都加什么油？ 中油啊。 我是说哪一种油？ 当然是中油的955000汽油，我才放心。 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 中油74周年抽奖活动，74940其实就是你，中奖就是你。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慈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努力看见未来。 Be alright， 少少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慈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周末一起去看表演吧。 好啊，去哪里看呢？ 在哪里都可以，只要上网就可以一起看魏武营精彩表演。即日起至5月31日，每个周末准时收看魏武营 YouTube 频道。 哇，周六晚上7点半有魏武营春意线上音乐厅系列，周日晚上9点半还有魏武营第6剧场短剧。 更多演出资讯快上魏武营官网查询。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马克。 印度诸神皆有戏， 如海搅拌世界呢？今天讲到了 Part 3， 昨天讲到这个把山脉放进海洋搅啊搅啊搅啊，真的搅出了一些神明来啊。海洋中出现的这些神明呢，像拉克什米就坐在毗湿奴的左膝上，毗湿奴就让他成为自己的妻子。另外呢，这些什么白马啊、宝珠啊，魔神们比众神早一步拿到了他们想要的甘露。但是呢，毗湿奴又化身成美女，将这个甘露的湖从魔神那边夺走。所以呢，最后众神得以独占甘露。那甘露就是那个长生不老药了。 嗯， 顺带一提呢，此时魔神呢就又其中一个魔神假装成一个众神的样子，打算嘿，我先把它偷喝下去。但是因为被太阳跟月亮发现了，然后就告密说：“那有人要偷喝啊！”结果在喝的时候就被毗湿奴斩首了，直接斩首。但是他由于他已经喝下了甘露， 所以斩了也不会死， 所以他的头成为了不死之身。他的头呢就飞到了空中，呜！之后就一直追逐着太阳跟月亮。 你说有个头在追着太阳跟月亮吗？ 对对对对， 一颗头。 对对对，就太阳会上山下山，月亮会上山下山，那个头就一直追着他们上山下山，上山下山，这就是日食跟月食的由来。 哇！ 就是因为这个魔神吞下了太阳跟月亮，之后呢，魔神们由于甘露被夺走啦，万分愤怒，他们又继续要跟众神挑战，又要打仗了。可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胜过喝下甘露的众神，那众神呢就把这个那个时候的搅拌棒曼陀罗山放回原处之后，非常珍惜的将剩下的甘露收好，然后交由另外一个因陀罗守护者。 这真的会被好好守护吗？每次这种故事后面就会发生 something。 这就是印度诸神当中的如海搅拌事件。 等一下，作者有写如海搅拌事件哦。 等一下，你质疑我啊？如海搅拌事件， 真的耶！哇，这是不可质疑神啊！ 关于如海搅拌这件事情的性幻想跟性意向，也是作者自己提的哟。 真的耶！ 搅啊搅啊搅啊，搅出白白的如海。 不管你在哪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 我是起点徐若瑄，我都喝老邪真的基金，好想你呀、啊。3:53，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再见，再见。 有预告一直说就是要下雨，要下雨。其实我在来的时候，其实天还蛮蓝的，我不晓得现在外面状况怎么样。要是大家下班的时候遇到了下雨的话，你如果是开车、骑车、走在路上都要小心哦。 睡在沙发上，我 他是方大同，这首《无辜朋友》送给你。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喽。 啵啵。 我也破了嘴，我不记得无辜的朋友，也许不回答你。无辜的朋友，也许不会杀你。无辜的朋友，也许闷，也许臭。但无辜不会忘无辜朋友，刚才还在玩，现在很完蛋，蛋蛋蛋。我不是坏蛋，不信问月寒，他在这儿。 伤了才会晓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段故事悔恨。 两个人其实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放空着，有些伤痕是无法痊愈的。曲折你我的旅程，于是累了倦了痛了哭了爱到傻了终于懂了，这不过就是人生。终究好人坏人爱人路人受了伤了才会晓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段故事悔恨。 每一个人都有不敢听的歌，直到懂得才浪放不下的，用眼泪流过。李千娜不敢听的歌。